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国会12月9号通过了朴槿惠弹劾案。在市民社会团体、在野党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，国会这天就在野党提出的朴槿惠弹劾案进行了表决。据表决结果显示，299张总票数中有234张票表示支持弹劾案。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由此已受到政治审判的朴槿惠被迫停止总统的一切权限，从而面临不能引导国政的处境。报道说，如果宪法法院在六个月之内最终决定弹劾，那么朴槿惠在总统任期未满前要下台。